这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耳鬓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日记起，是这样深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里那里仍暗中想起，工作中争胜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原是要等你，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放下时，才骤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骤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。心中过深深的 baby， find my love. Oh, oh, oh, oh.

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手抵不上你

切而已，转眼好几年，什么已改变？哦，哦，什么已改变？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《自然反应》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《故事》。